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第二天晚上，吕帆扮演的原主和总监有一场约会。吕帆按照事先安排的剧本和总监谈天，扮演一个兴奋且羞涩的完美情人。楼隐则在他身体内一篇篇地翻看池小池的微博。池小池的微博名叫楼台倒影入池塘，这是楼隐早就知道的。他一个人活在世上，纪念他们两个人。上头还是没有更新，安安静静的，让楼隐有些心疼。楼隐怕池小池没有收到犯人被捕的通知，今晚又不能睡个好觉。几番犹豫，终于下定决心，给小池发了一条私信。 你不用担心，他不会再来了。 斟酌了许久，楼隐又说， 你不要怕。 那边没有任何回应，这也符合楼隐的想象。池小池要是挨个回复每一条不熟悉的人的私信，恐怕会累死。鼓起勇气同他搭了一次话后，楼隐突然就释然了。是啊，每天给池小池发私信的粉丝不计其数，他就算混在当中，也不过是从30万分之1变成了3000之1，或者更好一点，2000之1。这样更近了那么一丁点的联系，就已经能缓解他想要接触小池的冲动了。楼隐克制着他的想念，把自己想发的每一句话颠来倒去斟酌盘算，确认无误才会发送过去。直到一个星期后，他像往常一样筛面粉一样精心筛着自己的语句时，那边突然发来了一句话。 你到底要输入什么？ 楼隐说不清自己现在是什么心情，但他的异状连看不见他的脸的吕帆都察觉到了。 楼先生，你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吗？ 楼隐尽力平复自己的心绪。 他回复我了。 吕帆沉默，在他们之间，他这个代称只指向一个人。吕帆轻松的语气里渗着一股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沉重。 我以为你不会联系他呢。 我以为他不会回复我。 你告诉他你是谁了吗？ 还没。 你会告诉他你还活着吗？ 楼隐没有说话。 告诉了有什么用呢？ 吕帆的语气突然激烈起来，又突然在后半句话收敛了音量和语气。 你还有11个宿主要带，但是已经过去10年了。10年？你要他等你吗？他为什么要等你？ 似乎是要为自己方才的态度打个补丁，吕帆顿了好一会儿，声音放得更加柔和，柔和到有点卑微。 我是为了你好，楼先生。 我知道，吕帆，谢谢你的提醒。 他不是没有察觉到吕帆态度的前后不一，但是他没有太往心里去，因为他知道吕帆这些天和总监的约会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对方的好感值没有上涨分毫。而得知楼隐在他约会时与别人聊天，他当然应该愤怒。楼隐就这件事情道过歉后，吕帆也没有再追究。他又继续以陌生网友的身份跟池小池聊天，聊的多是原主生活里的见闻，比如哪家蛋糕店的千层很好吃，哪家咖啡店的拿铁味道更香一些。有时候池小池很快会回复他，有的时候半天才回。 都已知道他很忙，就把光屏随时随地开着，好在第一时间收到他的回复。他们就这样断断续续联系了一个多月，联系到娄颖都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错事。娄颖认真考虑过，他不告诉池小池他是谁的话，等到吕帆的任务完成，他就会像空气一样从这个世界消失。少一个经常打扰他的网友，想必池小池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可是娄颖忍不住想，哪怕只告诉他自己还活着呢。他拿这件事去问相熟的老资格的系统，但是没有人能给他一个回答。一个外勤系统只能摇24号，谁也没有像娄颖享受过从无数条世界线里抽出属于自己那条世界线的好运。 说呀，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一个熬过了18次任务的中年男人鼓励他。 如果我回了我那条世界线，一定会去找我女儿，跟她吃一顿饭。只要告诉她，我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还存在着，早晚有一天会回家的。只要记着规定，千万千万别透露咱们这个系统的存在就行。算起来，我女儿今年已经35岁了，还有3年就追上我离开时的年纪了。 受了同事的鼓舞，娄颖面对着光屏打入了那4个字，又飞快地删除掉。事到眼前，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池小池。告诉他还活着？告诉他自己对他的喜欢吗？他又想，吕帆说的没有错，他跟中年男人不同，他还有11个宿主要带，起码又是10年。在联系过小池之后，他又要浪费小池整整10年的光阴才能重新站到他面前吗？在犹豫期间，娄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和其他怕麻烦的系统不同，娄颖习惯对自身的信息流进行梳理，而在发现主神在宿主体内埋设有熵值输送线路后，他更是会定期对自己进行全面的检查与监测。自从上次返回主神系统一次后，娄颖在新一轮检查时发现自己体内有异常的数据残留痕迹，像是被什么病毒类的程序渗透过。但因为娄颖自写了一套新程序，暗藏在原先的信息保护程序之内，对方又不敢强攻，发现不对后一沾即退。然而验过仍是留了痕。察觉到这件事情之后，娄颖留了个心眼，把自己所有的资料悄悄备份了一份，放入了一张磁盘。就算数据将来因为病毒之类的不可抗力遭遇清洗和修改，那他至少也有能力将全部资料补全。在他暗地进行这件事时，他们的这次攻略对象，那名总监提出要给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买戒指，将蒋凡扮演的原主带到了一家高级戒指店。这其实也是一次变相的约会与暗示了。两个都在竭尽全力扮演着恩爱情侣的人之间，冒着诡异而虚假的粉红色泡泡。在吕帆和总监逛到戒指店一角，小声讨论哪个戒指款式更好时，一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年轻人站在了他们刚才走过的柜台旁。柜台小姐一看他的脸，就挪不动步了。 先生，你想看哪一款戒指？ 娄颖翻开定制手册的第一页，迅速指向第一页的当季最新款。刚才他跟着吕帆时就一眼相中了这一枚戒指。柜台小姐看清他指的是哪一枚后，神情变得有些复杂和讶异。 先生，这一款 16克拉的蓝宝石，四周缀着星辰式的白钻，单看外观就是妥妥的价值不菲，完全可以想象他被人戴在手上时仿佛是戴上了一小片星空。娄颖点点头，他就要这个。 刚才他看到这个戒指的时候，就想到了他戴在池小池手上的模样。